Nuestro respondiendo. Und ich mit regem Blut,

Oh. 羡慕的山茶，还在一家山寨里太宰远不下，一家心中的欢乐白天装不下，在这一次月光下才点燃火把。 情人上跟你天一天，和 翩翩的你，起风儿吹来悠悠的你，风儿吹动滚滚的你，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Oh!